男性男生可能会有人无聊照样拿水疗证明说这样子也强壮证明说哎呦我中好严重好可怜嘛、啊。不是嘛，所以只要证明书学者医生说哎、欸、那感觉好奇怪，好像你特别身体才有呗、欸、哦他不是必然一定要在每一次看完整都要发一张证明书给你嘛，对不对？就诊断证明书的性质就有点奇怪。好，那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有说明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来看考题，再来做说明。我们再看1595，他讲的是同意。今天只要当事人同意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的话，那我们就放上使用重才是成为证据。那记得哦，我们这边同意有民事的同意，还有拟制的同意哦。就是什么叫拟制同意？不表示反对就代表你答应。你看他认为是有，在1595第二项就跟你讲说，你不反对就代表你 OK。所以我们一般的同意不都是你明示然后什么出于自愿性的同意，要大方的真诚的同意哦。这个地方的同意就比较奇怪，这地方是不反对也叫同意。好，所以我这些内容都有帮你们打在课本哦。所以我刚讲这个内容的话，分别从课本的117页一直到117页一直到122页都有哦。所以就请你们自己回去再参照吧，好不好？就是我想我们上课绝对不是画线照念的功夫啦，就是尤其是总复习班，然后又是律师司法官的高比较高端班，应该不是设定在说哦，翻下第几页第几行开始划线，所以对你来讲课程进度有点快，压力很大，可是我想这个是势必要这么做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真的很没有时间。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讲的内容还蛮多的，好，所以我们也花很多时间讲内容。那我想，那我们题目还是要挑跟今天有关题目要来讲。我们今天先锁定律师司法官去年100年的考题，然后呢，下次上课呢，希望能够再留一点时间，像那预设的考题要讲。好，就是最后就是我们 B1 本的42页到44页也要讲。然后中间你说司法五等的那个选择题，那个就是条文挖洞考你的，我想应该不是花我们的时间。好，所以你自己回去三天完就知道答案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你可以练习，可以练习。比如连那个都不会的话，就代表哦条文不熟哦。好，啊条文不熟，条文又变成故事在考你哦，更不熟。好，所以你可以用那个来做自我测试啦。好，那请你们先翻开我们的 B2 本，讲错了 B1 本。我们下次上课总复习那个很厚的这个就不要再带来了。好，因为我们还会有一本。你说哈？对呀，要另外三个没内容吗？好，有内容，好，所以现在还有一本，啊，下次那一本会讲更快，好，因为题目一定要再讲更多，好，那今天先让你先勾勒回来一下什么叫做刑诉法基本概念，然后再带你看题目，所以我们下次上课会带更多的题目，好，所以今天题目我想希望能够把今天讲到的范围，律师司法官的去年的考题，好好的来跟你说一下说，如果是你遇到这个题目该怎么处理，我们要送纸不重量，我跟你讲，你们的考试的选择是很难，不是说你做的量多就一定考得好。哦，你要知道怎么选。好，我们现在看第6页，去年司法官的37题。我们现在看去年司法官37题，他说法人甲公司董事会议决议，为了顺利取得公共工程承揽契约，然后向甲公司公务员行贿300万元，然后甲高价收借，然后以甲公司法人为被告，然后呢就提起公诉，请问法院怎么处理？不是你是讲这么多，重点是什么？被告是法人，有没有什么要件？就只有那一句甲公司法人为被告，他就说那还有什么人？没有，很奇怪哦。好，这个题目的选项答案是 B， 那你要知道为什么是 B。 你看第二个 B 哦，他说法院以被告法人甲不具当事人能力为由，认为甲官起诉成立违法定程序，甲不受理判决。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被告你必须要有当事人能力，也要有诉讼能力。诉讼能当事人能力指的是说，你有没有被告的资格跟地位？什么叫诉讼能力？指的是说你有没有办法为有效的诉讼行为。今天这个被告是法人，他的问题不是在为有效诉讼行为，而是你被告是法人来当当事人，你要并列代表人姓名。你要并列代表性，要不然的话，一共建筑物怎么当被告？就这个意思哈，就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结合体怎么当被告？所以你要并列代表人，所以在这边的话，就等于起诉程式不被法律规定，就是他起诉程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他不符合法律的那个必备的要件。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他就是没有具备当事人能力，就是你自然人当然一个人可以当被告， 啊，公司当被告必须要并列代表人姓名，因为你想刑事案件，为什么公司会有刑事案件？一定是有人在作鬼嘛，就有人就也就是给鬼给拐啊，一定是有人在那手脚不干净啊。难道一栋建筑物他会手脚不干净？不会嘛，又不是玩具总动员，放假玩具晚上会爬起来，这么拟人，公司有这么拟人，他会犯罪，一定是有人在犯罪，所以你要并列代表人。好、哦，在这边的话呢，答案是 B， 啊，这个就很细，所有人你打都很细。那如果是题目这么长，刑务长没有什么公共工程契约，这个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要挑重点啊，重点在第二行啊，以公司法为被告，哎，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代表人啊？不不不，那就是代表他的起诉程序不合法律规定。好、哦，所以选项答案是二。那你说，那为什么其他不是？通常来讲，这种程序性的考题，要件就是答案啊，也很难说为什么其他不是。你说 A 为什么不是？你说 A 为什么不是？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并列代表人，所以啊，虽然不能够直接判那个判那个判公司有罪，判公司坐牢。嗯，对啊，什么事情？哦，所以 A 就不行。然后呢 ，C 为什么不对？因为他是没有诉讼能力，他连人都不完整，他不具备被告的法律上的资格跟地位，因为人不完整，所以他不是诉讼能力，他是当事人能力有问题。所以答案 C 不对。所以你只要知道法人当被告要辨认代表人姓名，这是当事人能力有问题，你马上就把其他的选项杠掉，你只要看到关键字。对不对？你只要看到关键字不具当事人能力，你就知道选他了。所以我们才说，有一种选择题题目很长，不见得看完哦。好，所以第一是无犯罪能力，这个没有犯罪能力，这个是刑法问题。我们这边讲就是并列代表的问题，所以答案就真的就是 D。好了，然后你再看第三九题，好，你再看第三个，他说甲因为重伤未遂被起诉，在审判讯问以后呢，法院认为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余，好，有加必要才定羁押，所以他是什么理由才定羁押？好，预防性羁押，对吧？一零之言预防性羁押。然后审判中呢，法院便应起诉证明普通伤害。我就看到，哎，那就是重伤啦、啊。那我该怎么办？答案 B。如果甲辩护人，好、哦，为甲负责之人，为甲申请预防性羁押，法院不得驳回。但刑诉讼法114条，你说114条的中无疑在哪里？请你翻看你的条文，这个不翻看条文很没 feel， 就是你光看题目很没 feel， 因为跟你讲原因你会不懂，看着条文就知道我们去条文怎么念。114条说羁押被告人有下列情之一，如果要申请拒保停押，不得驳回，一定要准，铁定准，不能不准给人家那个驳掉那个交保申请，这个一定要给他准。第一个，犯罪后本刑剩下有期徒刑，拘役将反应罪。第二个，法家违约生产两个论法。第三个，法外就医。第二跟第三是人道条款，第一是因为罪太轻。那你说，那这个题目看起来也没申请啊，也没人道条款，那是第一哦。哎，你很聪明，真的是第一。那你说为什么是第一呢？请你看一下我们的刑法277号的刑度，刑法277，它现在变更罪名变普通伤害了。我跟你讲，题目它跟你讲变更罪名，一定有它的目的跟意义。你要想，原本是好重的重伤未遂，现在变成好轻的普通轻伤。277是普通轻伤，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你在对一是第一款哦，114条，就回来刑诉了。你还往前翻，我看同学往前翻，你还在翻刑法114啊？你想睡觉了？很快哈、哦，我们10点就下课了。你说、啊、不是9:40，我今天晚点来是10点。好、哦，对不起你，好、哦，那是我的事情。好、哦，那只是说，好、哦，我的事情你还是要跟着我一起聊到10点啊、哦，好可怜哦。啊，好了，114的第一款啊，我真的是每次都对不起你们，因为只要是平日的，我那个从事所赶过来都很久。我114的第一款要说什么？说本你生意向你出行呢？人家交保不能不准呢。你不跟你讲说变成普通伤害，你第一个反应是我不晓得刑度，但是你第一个反应是他很轻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很轻是不是3年以下？或许你不确定，但是你想到特别跟你的续刑，可能就是要弹射到114的一款啊，一种 feel 好，所以答案就是 D， 不能驳。然后这个题目的关键重点就是什么？重伤变成伤害，对，变伤害你还压人家，伤害是小案件呢，对，小案件压人家好意思吗？你可能说你好意思啊，条文不好意思、哦、好，所以看条文要看这么细哦，好，条文要看这么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43题， 好，隔壁那一页是三题。所以你现在做题目不是只是做题目背答案，你背答案有什么用？你要知道问题，然后知道要怎么样改进自己看条题的坏习惯。因为我们选择题看条题的那个看条文的习惯跟申论题看条文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们申论题通常来讲，细细所有的条文概念你都不太想理，可是选择题刚好都会把细细所有的条文概念拿来变成选项来理你，好，然后那你就不需要能看出来。我们来看第四三题，他说司法检察官讲，需要注明司法警察前往你的住所，跟乙问说，哎，我们继续看看，你就同意，然后甲将乙的同意纸记载笔录以后呢，然后叫乙签名。进去以后呢，警察翻到有大麻跟贩卖工具并扣押，有关警察行为下列何者正确？他在考你有没有符合一三一之一的同意？一三一之一的同意，我们说同意搜索，无意搜索，我们这种是这种情形吗？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啊，你搜索原则上应该要有票，要有令状，这个令状呢要符合核发令状门槛在122条，122条第一项被告门槛要必要时，120条第二项被告第三门槛要有相当理由。然后呢，发了令状要符合128条要件，而且138条说搜索票的核发权限只有法官，只有法官拿出核发，所以搜索票也是法官保留，只是它是相对法官保留。为什么叫相对？因为我们也允许无令状搜索。好，这无令状搜索呢，亲友特别注意一下哦，有四种情形，对不对？我刚有请你先看课本的内容，所以你如果从下列有看的话，你大概也能够再翻一下，回顾一下。131条叫进行搜，那个叫附带搜索。我抓到人，我搜索他立即可以触及的处所，就是我怕他会拿出枪来射杀搜索的远景，或者说伤害旁边的人的那个身生命安全，所以我可以附带搜索他立即可以控制的范围。好，那这样的话能够保护执法人的安全。131条第一项讲的是进行搜索，我知道有人在里面犯罪，我就可以直接冲去那个地方找人。所以131条第一项的重点是找人，好，我等到住宅或处所去找人。131第二项叫紧急搜索。它的关键概念，紧急搜索，谁很紧急可以搜索，权力只有放给检察官。虽然说黄少华老师有批评，但是条文真的权力只有放给检察官。131讲是同意搜索，今天我什么都没有，没搜索票，也没上面的要件，但是只要你开心让我搜，我就进去搜。哎，你开心我也随意啊，对不对？你都愿意让我搜，我就搜。可是今天这个同意真的是要出于自愿性的同意，要真挚的出于自愿性同意。所以他要综合所有的情状，看看人家是不是发自内心真心诚意的说真的同意让你进去搜。那我们的无令状搜索呢，只要比较特别的是哈，这两个有131第三项的呈报义务。我们刚刚不是讲先斩要后奏吗？这个有呈报义务，要先斩要后奏。可是坦白说，我们条文没有写得很棒，因为我们条文是立法委员在写的。那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立法委员的素质哦落差很大，好，就是我不能说都很烂吧，我说都很烂，113个每个都会来到我黄案里面，我说有的很好，有的很烂，好，如果认为你是很好，那个立法委应该就不觉得我在讲你了，好，那我们立法委就是素质两种不齐啊，所以有的你知道立法委的法律程度一定输给你们的啦，好，他们只是选举厉害，不见得是懂法律的，所以这法条没有写得很好呗，你看原法条劝人家写得很好哦，法条上都写得不太好，所以你说我们说先斩要后奏，但是斩了会没中，哦，真的有斩了没中，像附带搜索跟同意搜索斩是有没有中的情形，因为条文有没有131条第三项呈报义务都没有，你看130跟131都没有，那131第三项的呈报义务，你说为什么？你知道他又管到131第一项跟第二项，他就跟你讲前两项啊，你看条文是跟你讲前两项，131第三项跟你讲说前两项的这种无令状搜索，我要回去呈报，要赶快补那个令状。他就跟你讲前两项，所以他就只有管到131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就代表130跟131真的不用呈报。不过这是个立法的疏漏，二把一把啦，好，立法有疏漏还是这样子的规定，好，那只是说你要透过修法去改进。好，所以呢，我们有这基本概念了以后呢，好，你来看第43题，这个题目就很简单呢、啊。你看，就是同意嘛，啊，也没看出他有什么。不想同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也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委屈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题目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搜索是合法的，就感觉吧，就是同意搜索应该是合法，所以 A 不合法就是那就不用理他，只要 A 不合法他光前提答案错我们就不用理他，好，所以 B 是合法，那你把 B 看完，好，它是取决于 B 的乙的同意是否自愿，然后同意是否自愿的话要综合所有情况判断，所以它是个完全正确 perfect 的一个答案。然后 C 呢，他说什么视为自愿性同意，没有啊，就是这本来是同意搜索， 哦，这版就是说这版是统一做，然后所以 C 什么叫做视为同一，同一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视为同一。你看条文就跟你讲同一搜索证据有那些东西，他有跟你讲说什么叫视为违法没有。然后 D 你说啊不算承包义务，他刚我们讲的嘛，就刚好同一搜索，没有说要承包。所以你如果在申问题的答案，一定要去批评条文说，哎呀这个怎么没有承包义务，这是立法疏漏。可是选择题就真的没有。所以选项答案 D 反而是条文跟你讲说不需要的，所以选项答案 D 也不用选，因为 B 才是正确。好，对，你看我们选择题考的蛮细的，甚至有些时候答案会跟你申论题想要评论的会刚好相反。好，因为我们选择题是有标准答案，条文就是答案。好，所以你不要去抵抗条文。好，条文不好这是修法的问题。好，所以你还是要依照条文的。然后四十四题是很简单嘛。就是警察，然后再查一个案件，然后呢，他要搜证，然后呢，他想要去找证人丙，他就可以发通知书请他来，就答案 A 呀、啊。可以随便就是指证到，就答案 A 呀、啊。好，然后第四十五题，好，这也是证据有关的。他说甲15岁目睹乙30名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就把他列为证人。然后他拒绝以后呢，他就是针对这个事实，他就是作证了。请问他的证述有没有证据能力？好，所以你就往下看吧。哎，我们说年轻人小不能作证吗？没有啊，我们条文就只有一个。你说，哎，不是有什么那什么16岁，16岁只是不用拒绝，不用拒绝的是什么？来作证，还不用负卫生罪罪责嘞，他更爽，不是？不是不能作证哦，是来作证不用负卫生罪的罪责哦。你看条文，你是不是会有看到186条？186条第一项不做证人因命拒绝吗？每个人都要来拒绝，拒绝的功能是什么？代表他不会说谎，代表他不会虚伪陈述。如果虚伪陈述，他就要负担卫生罪的罪责。那我们186条不是有另外的规定？他说谁不用拒绝？不是说不用作证哦，是不用拒绝哦。第一个16岁以下，第二个他的精神障碍无法了解拒绝的意义。所以是来作证不用拒绝，拒绝功能就是要跟他讲说你说谎然后负卫生罪的罪责。所以今天15岁来当证人当然 OK 呀、啊、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啊15岁所以是那个不能作证。哦，那你条文你都看错，条文186条什么时候是这样教你？好，你如果不熟的话呢，像我现在在讲，你马上就要翻条文，因为你现在翻，你现在不翻回去，因为翻才是才会毁的。好、哦，你现在都懒了，哦，回去只会更懒。好、哦，所以你看186条第一项不证人因命拒绝，下列情形不得令拒绝，是不用拒绝，不是不要作证哦，是不要拒绝，对不对？所以他跟你讲15岁，不是跟你讲不能作证，是跟你讲不用拒绝。所以答案 B， 他可以当证人目睹经过，那个就是说有关那个目睹杀人的经过，他就直接来当证人。然后答案 A 拒绝就不用了，不是跟你讲不用拒绝了嘛，所以 A 就不用理他。然后像这个题目，你就 C 跟 D 一下就可以划掉啊，怎么太年轻？你看到这选项想选，这个只会让我们想到好像以前有首歌叫那种。好像什么白色巨塔，言承旭跟谁？那个张智霖演的那什么？什么朱一潇什么？那什么曾经太过年轻，太年轻还不行？哦，可以啦。好、哦，所以 C 跟 D 你不觉得看起来怪怪的吗？主要是看起来很怪。好、哦，所以 C 跟 D 答案不可以，你就直接杠掉，后面就不用理。他前面的答案都错，后面什么理由你要干嘛看完？你就不想选他，就不要看完了。所以你只要看完 A 跟 B 两个选项就好，你这样要珍惜时间。所以我一直跟各位报告，你们在做选择题，就是珍惜你的时间。因为你时间很有限，很简单的题目你一定要用几秒钟就把它给结束掉，因为很难的题目你要想。那就什么叫很难的题目马上来了，我们来看第8页第47题。像这种题目就大家一看到啊、哦，好像有难到了，就是光看题目就觉得有点难。第8页的第47题， 好，在追捕线下甲的过程呢，警察以我所甲进入你的住所，然后你在进卧室以后呢，他在床上发现一把枪支。好，所以在这边枪支是一进卧室就看到，好，一进卧室看到，就是说你没有翻动关系，有一进卧室看到，然后呢打开抽屉，好，发现大量的伪造货币，然后呢后来在阳台发现你甲，请问警察的行为何者正确？答案是 C， 我们先来看 C 为什么对。好，就是你要知道原因。好，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我怎么不一个人看下来？你先知道 C 为什么对。他说哈，在追捕现行犯甲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令状，因为你抓现行犯本来就是给无令状的抓人，都现行犯，你要拿票吗？就赶快去追呀。好，那这时候呢，也可以进入你的住宅，因为你都知道他跑进去了，当然就可以进去。然后枪支是你一进去一目了然法则看到，所以枪支你在上面写一目了然。因为他一进卧室他就有床，床就有枪，那枪怎么不藏好呢？放在床上，好，放在这边的话就一目了然，这个是可以的，是有专业能力，虽然很好，学历也可以考，那就这样嘛。然后呢，好，在这边伪造的货币，你说啊，伪造货币为什么违反法定程序？我们再来看哦，伪造货币是怎么拿到的？打开抽屉，所以打开抽屉有意义，打开抽屉你把它圈起来，这叫搜索。你今天在找现行犯甲，对不对？你找现行犯甲，你会去住宅找人，我能接受。所以你冲进去住宅，你刚刚都跑进去，你当然就跟着冲进去，这个我们能接受。你找现行犯甲，你开抽屉，他小兵当好，住抽屁。哎，真的是这个概念，只是说我讲很好笑而已，我只是要让人加深印象，让你知道说，你可能书没有念得很熟，学历也没有懂很多，可是你基本来要有吧。你今天开抽屉本身是一种搜索的行为，翻箱倒柜不叫搜索，你开创了一个新的搜索的行为，你是不是要拿一张搜索票？你要找人去开抽屉，你会找到人吗？当然不会啊。所以你看，一定有你别的要的目的，那带过你别的要目的，请你去拿张票。你不能够绑在那个追捕现行犯的这种情况之下，再去做一些无令状搜索的行为，不行。所以这个从抽屉里面找到这几张伪造货币是不合法的，因为你应该要有票。你找人就是可以找到人的地方找，你去找不能找到人的地方哦，那当然你就要用合法的法定程序再去做你的强制处分。好，没有做的票干嘛来？好啦，所以就是因为 C 是对的，所以其他都是不对的。就是你知道对了以后，你知道说上面为什么分别都是对的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48题，48题跟49题哦，其实我觉得去年司法官的考题有些题目哦，它落点的比例在附近的条文，就是刚好固定几个条文，然后都考出来，这个就有点没有打散，但是也刚好可以，你可以从这两个题，那个这两个题目同时去测试你基本概念，就是有没有清楚啦。48题跟49题哦，其实是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考题。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48题好不好？我们来看甲在深夜哈，在特定路段进行盘查，发现一辆由甲所驾驶车那个车辆满是酒气。然后呢，他就对甲进行酒精浓度的吹气试验，就发现说啊，真的超过0.55的法定标准了，所以就用我们的刑法185(3)哈，就是酒醉驾车，现行犯将他逮捕，然后呢，乘客1.0就已经带回去。好，所以那个坐到那辆车子的朋友嘛是谁对啦？好，下列处分何者合法？你可能说哦，这个题目很短，但是实在是不太清楚。我想问你，你今天对这个题目不晓得在考什么？你说我不晓得什么条文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对刑法真的很不熟，请你用你的常识判断。就因为我们现在上课就跟你讲解题嘛，对不对？因为考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你书念的真的有够熟，你程度很好考上；一种书就是一种是你书念的没有很熟，但是你很会解题，那你考上。你说那有没有完全不念书很会解题考上？我说不可能， 你没有基本知识，没有所谓的剪辑的技巧，你的程度是零，没有所谓的技巧好吗？好吗？你要有点程度，才有所谓的技巧好跟技巧不好。那我现在想说，如果你是那种，哎，很遗憾的书没有好熟的那一种情况，因为在考试的状态，大家其实没有一科特别熟，你会有擅长跟不擅长，可是你也不敢说你擅长就是很 perfect 很完美很熟，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是不太熟，也希望也要那一题写对的。你想接谁开车？自己开车，一比零，只是倒霉的坐在那辆车的朋友。那你第一个反应是，我如果想要合法，应该是要去找开车的那个人下手。你第一个反应是，那应该是 A 吧，对不对？你看其他人抗议，你还觉得说好了，他们抗议，那人家只是个乘客，那干嘛去对他做强制处分？对，你要照相，要做酒精浓度测试，你在抗议啦。那现在假真的是开车的那个人呢？那他抗议，你好像可以稍稍不要那么理他嘛。你第一个直觉反应是这样，就想选 A。哦，那恭喜你对，那真的是这样，真的答案是 A。可是我不能那么不负责任去跟你讲，好，我们就下一题哦。好，这样的话，你说，哎，正确答案是什么？你刚刚是用你的常识去判断，你要想条文是要落实应用在我们社会科学上的，对不对？我们法律是社会人文科学，我们不是自然科学。所以我们的法条是要用在我们一般人上面，对不对？对，所以要跟一般人的知识常识要能够某程度的吻合。对，所以你的常识通常是条文的答案吗？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自己？所以你再看205条之二，205条之二，205条之二，他说检视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因为调查犯罪情形及受刑事必要，对经据条文负担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可以违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意思，采取指纹、掌纹、脚印、照相、量身高类似行为，有相当理由，还可以采取毛发、唾液、尿液、生尿足迹。主体是谁？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今天是警察 ，OK，bingo， 这个地方 OK。然后呢？现在因为你盘查。看到车辆满是酒气，他又坐在驾驶座上，所以他就是被你查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然后呢，他现在说抗议不让你采取指纹，这时候你说我还是可以依照205-12违反他的意思采取他的指纹。那条文不是有什么指纹、掌纹、脚印、照相之类的，他就是可以装啊。就是你有必要就可以这样，他的门槛是必要值哦。然后呢，下面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你要什么毛发、唾液、尿液、生尿、武器，这个门槛是有相当理由，相当理由门槛比较高。如果可是题目看不出来，哎呦，题目就跟你讲，已经满是酒气，然后呢，然后啊你又有酒精浓度测试，啊当然你要他的指纹已经通过那个必要值的门槛吧。题目他给你这些讯息，就是跟你讲说，他已经通过205-12必要时的门槛，所以答案 A 是合法的。那尹炳丁又不是被告犯罪嫌疑人，当然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就等于是落实我们刚刚的 common sense 吗？人家只是乘客，人家又不是对他驾驶的那个行为人啊，所以的确答案 B、C、D， 人家抗议你要理啊，你不能不管人家。好，所以选项答案就是 A 啊。好，那条文就205-12。好，那我们再来做一题49题哦，这两题有点类似。好，他说警察哦，据报获悉 KTV 有人使用毒品助兴，然后他去查气，果然发现甲所在的包厢有疑似 K 他命粉末，就是毒品。然后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配合协助调查，警察就用嫌疑犯把逮捕抓回去。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好，答案。B， 第二个 B， 理由跟刚刚很像，对，就是都已经跟你讲说有毒品了，然后而且也有人去密报了，哦，就是这些证据应该都能够过了必要性门槛吧？那我要他的指纹应该 OK 吧？最大 B， 可是我们牙膏里有什么 A、C、B 错？他说可以进行侦讯，增压。什么时候我说警察可以去申请羁押？没有啊，要通过检察官吗？对不对？我刚不是还在黑板上还画， 警察，然后检察官，检察官，然后法院，这是羁押的申请。啊，搜索的申请是检察官可以找法院，警察虽然可以找法院，但是要报警检察官许可才可以找法院。就我上方等乱，是因为刚刚都讲过了。所以第一个选项 A 就是我刚刚讲的，谁告诉你说警察可以申请羁押？就是你如果基本概念懂 ，A 你就不要理了。C 好夸张，警察自己插管采尿。哦，这个警察以前做过医生哦，对吧？所以我就说啊，好、哦，谁是可以采取什么分泌物啊，哦，血液、毛发、尿液的，那是鉴定的，然后在2051，哦，你可以往上看的2051，然后叫警察自己来插管，会插错，再看不怕。这我们也不行啊，吼、哦，我们是念文组的，我们也不行。哦，那警察如果行，那他以前可能念过医护专业吧。然后第四个，警察可以禁止采取血液送验。好，这一样也是上面的条文。我们刚2051之类有跟你讲说他可以采血迹吗？警察可以做的是2052，强制采取的2052，里面有没有血液？没有血液。哦，那、啊、你如果要血液的话呢，去找2051。是鉴定人经审判长、法官、检察官许可，所以你要血液要去跟检察官讲，就说警察自己去抽血这个也不太好啦，不妥，不适当。好，所以48条是2052，49题的这个概念呢，分别有2051跟2052。好，所以你这两个题目同时看，你就可以把这个概念熟记。然后你要知道哦，你现在并不是说只把这个题目解一下就好的。你要告诉自己，回去怎么看条文，就是要用我们刚刚解题函射条文的那样子的习惯去看。第一个，条款主体是谁？第二个，客体是谁？有没有什么要看？有没有什么要件？然后做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它会变成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看这样的考题。所以我才跟各位报告说，其实我们在做考古题，一定是只重于量。我相信这些题目你们都看过，可是你有没有再去举一反三的再去学其他的概念？哦，你要能够举一反三，要不然你书怎么可能念得完？哦，你要能够举一反三才行哦。好，那我们再看第50题。第50题，他说在审判中，甲方提出被告甲自白，然后呢，证明甲窃盗犯罪事实。甲的辩护人抗辩说，哦，就是甲之所以会自白，哦，是因为调查局胁迫啦，哦，就是等于这个自白不是任意性的，哦，是被逼的。好，那其实有关这个证据的叙述，下面有的正确。好，就我们就主张自白任意性嘛。自白任意性，由谁举证？由谁不举证责任？一个条文就可以打死他。你看161第二项，那个讲错了，那个156第三项，好，156第三项，不好意思，156第三项。156第三项说，被告陈述自白是不正方法，要验证其他事实，我们调查。这个自白是甲方提出，要请检察官就自白出于自由意志指出证明方法，所以优先举证要由检察官来举证，而且要优先调查。答案 C 是对的。你只要知道 C 是对的，就知道为什么瞎错。就是你要看 A， 他叫甲举证，怎么意思？人家就是默默的被你叫进去，一些小房间偷偷被你打，他们举证，录影也是你叫我们举证。所以 A 你什么叫假举证？重点是从条文156第三项就看出来是假举证，所以你不会觉得 A 是对的吧？然后答案 B， 哦，他说也是叫假举证，所以你只要看到 A、B 叫假举证，你就觉得啊，是不是见鬼了？好不公平，哦，就可以把它弄掉了。哦，啊，然后第四个，他说假自白是由甲方提出，哦，然后应有甲方就自白，这就是证明方法啊。然后至于调查顺序，他前半段对，后半段错啊！调查证据要优先查，谁说有假方说只会那个认定？我们说这个调查的证据在156第三项就说要优先与其他事认为调查，156第三项。所以我说这个题目就是156第三项整个把它解决掉，就是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条文就是答案，只是变成一个故事。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你要知道条文会变成故事，然后呢，其实答案就是条文的内容。然后跟条文不一样的你就不要选，真的是跟条文不一样不要选。所以你刚刚先看 C， 你知道是这边答案，你会知道 A、B、D 为什么错，因为它就是跟条文不一样，有可能它全错，有可能它对一半错一半。就像答案 B 跟 D， 叫人家假举证，这个看不到那个 A 跟 B， 就那个案就知道叫假举证就是错。然后答案 D， 据点以前对，据点以后错，对不对？因为就是那条路不一样啊，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一样，就是那条路不一样，所以我才说你条路要熟读，不用熟背，但是一定要熟读，就是读仔细，你就会知道问题在哪里。好，然后哦，我们再看题五十三题，这个题目呢跟刚刚的那个我们在前半场有讲到四十题哦，你可以对照呼应，你可以说有比较，就是你会知道差在哪里。第五十三题，第九页第五十三题，他说：甲乙三个人共同使丁受轻伤，然后经过丁对甲乙提出告诉以后呢，甲方对甲乙两人提起公诉，如果法院审理后才判他共犯，丙。对啊，现在有几个行为人呢、啊？好像有几个行为人，三个，光四个就三个，怎么是一案？最少三个案件嘛。那可是都粘在一起，我们刚刚粘在一起，画出来是小于符号哦，啊，现在画出来是大于符号哦，所以不一样啊。你只要被告是复数，就不会是一个案件，不会是一个案件，就不会有所谓的二六七什么起诉效力及什么的。好，所以这个跟二六七无关，完全没有关系。所以选择答案 A， 因为数个案件要用追加起诉，刚好跟刚刚那个四十七刚好颠倒，刚刚那个不能追加起诉，这个刚好用追加。哪一种追加？哪一种相信案件要的必审判？数人共犯一罪，第七条第二款。所以依照第二条可以合并审判，怎么合并？你可以定案起诉，也可以用265条追加起诉。所以你丙的部分用265条追加起诉，答案 A 是对的。好，然后呢，我们在265条第二项不是说你可以在审判其实可以用延迟追加吗？所以答案 B 错。他说不得延迟追加，说错，因为我们说可以用延迟追加。他就是条文，好，你说为什么可以延迟？自己看条文，好，好乖哦，我是条文要看的，265条哦，短短短短的，应该看完不成问题。第二项说追加起诉可以延迟为止，所以答案就是说不能用延迟，就刚好跟条文说的不一样。啊，这个题目其实没有跟告诉效力有关，好，在这边的话呢，好，就我们不用管，这个题目重点不是告诉效力的，好。我想我们挑比较重要的来看，好，55题，这个题目难，因为考的细，你考的细未知难。我们来看55题，甲看见乙等人在公园里面赌博，赌资很多，好，这也了不起，在公园也能够赌那么大，哦，人来人往。然后呢，就把乙给逮捕了，然后扭送警局。这警局以后呢，警察就进一步的将乙移送给地检署受检察官讯问。下列何者正确？答案第四个。经检察官许可，警察则不接受，假到地检署直接予以释放。你说坏？为什么？就是条文。就是你真的要问我为什么，我只跟你讲，就是条文。啊，去看完条文，你又问我为什么，我就跟你讲，就是条文。所以如果是条文，就没有为什么了。你看92条第二项。55题，我觉得这种题目就是难，因为它答案就是条文打死，就是一个条文就可以把这个题目给解决，而且这个条文好细。然后我在跟各位同学强调哦，你回去要熟记条文，条文的关键概念，就是它有几个什么主体、客体、门槛，然后还有什么要件，然后能够记概念。然后重点是你看到故事的实例题，要能够反映是哪个条文。好，你看92条第二项，他说。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逮捕或接受刑犯，应检动检察官，原则上应该要移给检察官，你不能不移。但是有个 but， 这个题目就是那个 but， 就是那个但，原则要移，啊，另外我就可以不移。他说，但所判之后是一年下有期徒刑、拘役、终身罚金、告诉两人之罪，然后告诉请求一次或予告诉期间，得经检察官许可不予解送。意思就是说，今天他如果是轻罪，经检察官许可不予解送。你说我怎么知道？赌博就是轻罪。你说可是钱很多。还是赌博。好，那你说为什么呢？请你看你的刑法266条赌博罪。哎，跑到刑法咯，你看选择题又有刑法跟刑诉的整合，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而且这个题目跟刚刚那个很像，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伤害罪，它是3年以下。你说我怎么知道3年以下？那条文跟你讲那个277就3年以下。那你说赌博我怎么知道是1年以下？你看哦，266第一项他跟你讲说，在公共场所 的公共得出场所赌博财物，纵使赌金再多还是在公园吗？所以这个题目的关键字就是公园赌博，很重要，在公共场所赌博啊，赌金多不多？哎，也不是重点，本来就是公园赌博。然后这公园赌博判多重？哦，还真的不重，1000元以下罚金。就这样啊，1000元要罚金。所以你再回来看我们刑诉法92条的第二项但书，它是不是最重的刑一年以下都是1000万罚金了？连有期徒刑1天都没有哎。所以你刚赌博其实一点都不严重。所以你刚赌博第二反应哦，应该是不严重吧？所以你不要被这个赌资深去骗哦。哦，是公园赌博就是266，所以它就是答案第4C， 就是这样。所以你回去你看这个题目，就知道你要去怎么看条文，看得很细，而且要能够知道它那个刑度哦代表什么轻罪、什么意义、重罪、什么意义哈、哦，后续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你要知道的。哦，然后第56题。你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不过这个就是我所谓的算是很简单，哦，因为这个算是 common sense 啊。你看我们这边要说，假为了要调查已死亡的案件，哦，那个为了调查假杀死乙的案件，假官就实施勘验，然后通知假的辩护人丙以及具有检验师的资格进到场，然后丁对被害人一起进行解剖，下面的资讯。这个题目其实关键就是丁可不可以做解剖？丁是法医上的检验员，他是检验员。我们说结果只有法医师才能够做，所以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考法医师跟检验员的问题。好，所以你回去哈，就是有关于什么勘验啊，一些细细琐琐的哈，这个你就看一下。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在216条第3项，结果尸体只有医生。216第2项说，检验尸体，法医师、检验员都可以检验，但是裸尸体只有医生。所以答案就是 C， 因为丁是检验员，他不是医师，所以不能够做解剖。这个题目说要解剖，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检验员可以检验，不能够解剖？因为解剖就是把大体给化开啊，他如果没有医师资格，他化错了，就只有一具尸体就没了，是证据的我啊。所以我说这个事态很严重哦，所以你看你把人家化错了，晚上一定会梦到他。我说那我就画成这样哈，啊，我这个案件我就石沉大海了，因为你把我火坏了，哦，没得查了，哦，所以就一定要前提要把法医师这检验员不行，所以答案就是 C。所以说这题简单算简单，说难那就是要念到216第3项。所以要觉得是这样考的哦，你回去就是逐条看熟，然后要知道有些概念会变成故事考你，你要会解故事。好，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看律师的考题。我们礼拜一要花更多时间要来看题目，因为我觉得看题目效果比较好。坦白说，看题目效果会比较好啦，但是又不能够说一开始哈，你什么都没有的基础叫你看题目。所以我们下次上这个我们的那个课程进入，我会希望能够再说完，也再就再快一点点。好，我们来看39题，律师的30题在19页30题。39页30题，你有没有翻到律师司法官好像考生理检查，而且很喜欢变成故事考生理检查的选择题。他说，某县警察局原警甲乙丙合法搜索犯罪嫌疑人张三涉嫌贩卖案在他们的案件，然后呢在没有查获任何可得扣押之物后，提出检察官先发的身体检查许可书，然后像刚刚采尿，因为我们就说尿液不知道检察官许可嘛，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跟你讲刚刚的那个采尿许可必须要有检察官，那个采尿就要有检察官许可的概念哦，就是2/5。然后呢，尿液检定是阳性反应，好，然后请问有关先采样的需求何者错误？以后呢，你找他们选择题，下列何者为非，下列何者不是，下列何者错误，请你把负面用圈起来，把错误圈起来，不要看到对的就把它选进去，因为要选错的。那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你们在考选择题的时候字很多，题目很长，时间很短，你又很紧张，写到后来又好累，所以你会常常会搞不清楚是要选对还是选错。就你记得状况很好，当然你不会犯这种小错误，但是记得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就记得好，就把这种负面用语圈起来，因为越远不要看到对的就不小心选。答案 C 错，此处假冒无权许可。哎，其实你先看小字啊，如果连假冒都不能许可谁行？ 说法官，神奇核实我说这种身体检查是法官保留。法官保留，反正就是五种啦：羁押、搜索、鉴定留置、通讯监察跟限制书。除了这五种以外，检察官在侦查中当然有权利呀、啊，都当检察官的，他连做个真假都不行。那请问你们干嘛考？对不对？你说我考就是想简历大一点点嘛，好，怎么权利那么少呢？我说答案 C 是错的，啊，自己其他为什么对，我就不用讲。对有对有什么好讲？啊，对你自己就慢慢带。然后第四十题呢，这个题目其实有点难，因为它考的是一个实务见解。现役办检，经司法检察官不同意夜间询问案情，然后后来他说啊身体不好啊不要问了好不好，然后后来警察说好吧，那就隔天他公上山再继续问，请问法庭犯案时间怎么计算？答案就是 B， 身体不适拒绝受询问时起算到隔天询问时，到隔天日出，好、哦、到隔天日出，好、哦、所以答案是 B， 好、哦、就是身体不适受拒绝询问时那时候开始算，好、哦、不是从日落后哦，是从身体不适拒绝询问时开始算，然后到隔天日出，这是实务见解讲的。你说啊，那实务见解没看到啊，那这题就不会了，所以就是这样哦。所以你要知道，有的时候选题不见得简单的哦。好，然后再看41题，在讲搜索。哎，你有发现到身体检查就是喜欢考固定那个长相那种考题，搜索是喜欢考固定中长相的考题。就是某些单元超级爱考选择题，然后呢，他考的那个整个那个出题的感觉会有点像哦。你看41也考搜索，他说有相关理由认为情况急迫，如果不赶快紧急搜索的话，哦，就那个如果不赶快进行搜索的话，证据会被歼灭，所以检察官就指挥警察去搜索这个调查他的住所，然后呢，并扣押预备进行买票的汇款的名册的证据。请问检察官搜索下列何者正确？这个叫什么？检察官在情况急迫的紧急搜索，答案 C， 紧急搜索要3天内呈报法院，答案是 C， 就是131第3项，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有效报应131第3项。所以通常来讲它题目很长，可是答案就是条文，好，所以我说它题目很长，答案就是条文。然后第42题，他考羁押，所以拿到搜索跟羁押，别人喜欢考选择题，哈，回去就把那些相关的概念要熟读一下。我们看42题，他说假设嫌犯死刑方式法，侦查中检察官如果发现嫌凶法通知有羁押必要，就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讯问后就采行羁押，羁押一个月以后呢，假辩友就说应该没有必要了吧，然后可不可以让我先交保啊？好，然后就被就稳了。然后法院同时命甲必须定期向检察官报到，好，然后呢，甲经检察官传唤后都按时到场，好，但是他没有自己定期报到，下列何者正确？好啦，这个哈、哦、条文即是答案，所以不让你看条文，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出来。请你看116条之二，法院许可停止羁押。我刚刚讲了嘛，让他交保，不就是停止羁押吗？有原因没必要就不停止羁押吗？所以116之2，这个题目就是两个条文。162，法院许可停止羁押，可以替被告做什么事？下列这件事情，有包含第一个，就跟你讲说定期要去跟检察官报告，结果他没有。好，请你再看117条，所停止羁押有效期间，可以再把羁押给叫回来，就是意思是说，现在让他交保，不是又还可以把他押回来？有这5种情形，请看第4种。第四款，他说违背前条应遵守事项。所以117第1项第4款说，你违背116之2的第一款，是有可能会被再执行羁押，所以答案是第4个。他可以依检察官申请裁定再执行羁押。好，然后呢？那你可能就说哦，为什么 C 错？有人说，嗯，那这看起来 C 应该崩掉啊？你可能说，那不是这样吗？你看哦 ，C 它是比 D 多一种情形。第一次做检察官申请 ，C 是可以职权，就是自己法官自己做，也可以依检察官申请。 差太多一个职权。那你说为什么要做？请你再看117第二项，侦查中117第二项，这样说有相情之一，有检察官申请法院强制，就是跟你讲，就是检察官申请。所以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条文怎么说，所以答案是我 B 是对的。因为 C 什么时候说法院可以移职权？没有。那这个题目是什么阶段？这题目就跟你讲侦查中，对不对？题目第一行的第二句不是说于侦查中吗？就跟你讲侦查中，你不是跟你讲侦查中就侦查中，所以一到一七第二项就侦查中，就做检察官才有申请权啊。法院没有实权主动去做暂停羁押的这样的权限。然后第四个，他说暂停羁押时间跟前面给你加时间和必须算在一七第三项，所以第四个选项是完美无缺的。你要记得哦，在五万考试里面，我们常常选项怎么选？第一个三句吧，铁定错的，我后面整句再怎么长我都不看了，浪费我的时间，对不对？你们考试时间很短，好，所以你三句以后剩下就是宝贵的答案。那宝贵的答案呢，可能会有两个答案看起来都不错，就像是我们刚刚 C 也不错 ，D 也不错，可是呢 ，C 它没有完全对，因为它那个职权就错了，对不对？在侦查中，依照一七第二项，法院没有职权可以暂停羁押，所以我们常常哦会有所谓的有些答案，就像刚刚 C 是有明显错，所以这样子决定可能你很难感觉。可是常常我们会有选项，两个看起来都没有错，可是有一个选项它是完整的正确答案，毫无任何的例外的破绽。然后有的选项答案呢，就我们常会有遇到，有的选项答案它看起来正确。但是你可以举得出例外，那这两个选项如果因为我们刚刚的 C 是有错，所以可能它还不是有这么大的那个模糊地带，因为它就跟条文不一样，它也有模糊，它真的错。可是我们常常会有那种有的是全部都正确，然后有的是你看起来正确但是你它会有例外，这两个同时存在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叫做说它叫做最佳答案，它叫次佳答案。如果一个题目四个选项里面有最佳答案跟最佳答案，你只能够选最佳答案，因为它完美无缺，它没有任何例外，它没有任何破绽，所以你一定要选它。那如果一个题目里面有个答案正确，可是你怕有例外啊，你看其他的均错，那当然那你就只能勉为其难去选它。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做题目，你会说，哎，怎么好像有些题目这个答案对，啊，有些题目这个答案为什么不选？因为其他错的比他更严重，你当然只剩下他来选。如果他还有例外的情形，人家是没有任何破绽，是完全正确的，那他就变次佳答案，我就不选。好，所以有些时候选答案是相对性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看起来说，哎，选他一般也要 OK 哦，这个题目可能到例外。啊，你考到例外，它是次佳答案。然后又有别的选项是最佳答案的话，我就不选它了。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做选题，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些细节。好，我们再看一题好不好？我们再看四十五题。好，我们再看四十五题。甲项高雄跟马丁四十五一笔共同备信，然后一笔分别涉及台南、屏东、丁富、高雄，然后呢？现在是向高雄申请法院起诉，所以有很多的被告可以合理观察。答案 A， 你说好像这是什么第六题，或者是要这样做否定？这答案是 A。数人共犯一罪啊，我倒不知道一人犯数罪算共犯一罪，都是属于第七条相关案件啊，不可以依照第六条不就可以合理观察是怎么办吗？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六条跟第七条概念。如果硬要讲下去，你又很生气。再一题好不好？分辨，对不起，再一题，因为我真的很想再讲一题。我们再一题真的就是一题了，好，所以不好意思，对你们比较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再一题，52题，52题，因为看下礼拜一点的时间，再一题，不会太久，骗人，这题不好长，真的不会太久，再一题。52题，犯罪嫌疑人甲在被逮捕、接受起讯以后呢，被送进监狱，接受检察官复讯。甲向检察官表示要跟辩护人讲话，然后检察官有事，主任有见面，有照片。 十号辩论人，谢谢。请问关于两位事实主观下面的责证明确？你还问我答案，就是我刚才一直花很多时间跟你讲的三十四之一啊。限制书也是只有法官才会核发，你今天在三十四条规定，检察官你什么时候可以禁止人家跟当事人讲话了？三十四条全部暂缓，所以蓝是 B， 只有暂缓，他没办法禁止，所以蓝是 B。 好，这是只有暂缓。好，然后呢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书可以看一下，你看像五十三题现在是这样哦，真的，我在听，我真是，真的，因为有的是哪个不知道这些文书，答案 B。 哦，不是，那个就是说哪个是特性，那个疫情老规定不得做的，就是哦，对，然后他就要问你说哪个不是特性文书，那你说存款记录、户籍成本，这个都是，那你说那诊断证明书是不是有争议？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诊断证明书有争议，所以它是附加答案。那有没有比它更明显的不得做的证据？答案 B， 为什么？因为是个案的问题，是特殊性文书啊，对，如果是个案的调查的话，你应该要用上面的1592、1593吗？好，哦，在这边的话，好，哦，就是第一是自家答案，我只能说它是自家答案。好，哦，所以那你要选最佳答案就是 B， 第二个，因为它有争议哈，哦，然后又有比它更明显的不得做的证据的文书，上你就不要选。好，因为它是自家答案，这个是我刚才讲的，自家答案跟自家答案这种题有时候会存在。好，然后我想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再拖你们的时间了，就是因为我真的也稍感受。好，那我们下次上个礼拜一的话呢，麻烦你们不要忘记带这一本 B1 哦， B1 很薄，所以你们带应该不会很重，然后总不行第一回就不用再带来了。好，然后 B1 要带，因为像上次我会比较多时间要讲这一份。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